我你吓死我了，过来给我鞠躬， 客气，不就鞠个躬吗？不对的， 鞠躬谁不会啊？ 哎，鞠躬，你这砸夯的是吧？ 你不让我鞠躬吗？ 地底下鞠呀， 看着我点啊， 我还得看着你， 倒是 说明白。 你要捉特务似的，你不让我看着你， 好家伙，你往肉里听啊！ 您的意思呢？ 乐着点啊， 我还得乐着， 喜欢点儿， 这才怪， 不像话啊！ 你牙疼啊似的， 你不让我乐着， 哪位观众朋友像你这么乐的？ 腮帮子肿了。 您的意思呢？ 大点声啊， 还得大点声。 就是啊， 你烫着了是怎么着？ 怎么好的我？ 规规矩矩，自然点。李先生，听说您写对了，写得好，您赏我您副对联， 这才行呢。 啊，规规矩矩的。 哎， 那个李老师， 哎， 您这个对子写的不错， 就是。 您呐，费点心， 嗯， 您给我们说相声的写副对子， 这就算客气话了。 哎，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说相声的。 听上联， 哎， 心灵嘴巧。 那不是，还是小偷是怎么？ 我说错了，说错了。相声， 哎， 相声，您听我的上联， 哎。 相貌骨骼分老幼， 哎，这怎么讲？ 通过您的相貌骨骼能分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选一个大姑娘小媳妇老大爷老大娘啊，都是通过您的相貌的变化，相貌骨骼分老幼。记住我这个上联的头一个字是个相字， 哎，还真不错。 嗯， 那么您这下联 声音高低变东西。 好， 您这个声音的高矮音啊，高低能辨别出来是上海话是天津话是山东话是山西话，声音高低变东西。我的上联上字是个上，下边是一个声，搁在一块儿灌顶是相声。 好， 这上下来 说 啊， 行行行， 嗯， 那您的横批， 横批是没有哑巴。 哎，废话，有哑巴呀， 这个行业哑巴不行。 哦，哑巴不能 演艺术嘛。 明白， 反正我写得好。 这个李老师， 哎， 这个说相声你写完了， 写完了。 我还有位朋友， 哦，还有位 朋友，哎，这朋友姓杨，叫杨奇军。 哦，杨奇军， 他会变魔术， 变魔术。哎， 你能给变魔术的写副对子吗？ 我已经给你写完了，我还得变魔术的写呢。 能写吗？ 我主要是看看我有多大本事， 你，哎，有多大学问。 变魔术的 啊， 听上联。 嗯， 上联一说不用解释你就明白了 啊。 变魔术的上联是弹指亮掌巧妙才。 哎，好，不错，哎， 这是基本功。 哦，那您的下联 摘裸丝扣像神仙。 嗯，那您这横批 不变活驴。 哎，多新鲜！有变活驴的吗？ 你看变魔术的能变一小兔子， 嗯， 变一小鸭子，变一小鸽子 啊， 变一小猫啊， 嗯， 它老实，它不愿意 啊。 它变活驴不行， 没有变活驴的， 这驴它不老实 啊。 你看没变呢，它在台上它还叫唤呢。 要绝了的呀， 不变活驴。 各位，这横批还真不怎么样，咱这上下联写挺好。哎， 嗯， 这样吧，李老师， 哎， 我们家那对门啊， 啊， 是家鞋铺， 鞋 卖鞋的。 哦，大买卖。 哎，您给这鞋店写副对子行吗？ 鞋店写副 卖鞋的， 听上联 啊， 写好了传名 啊。那当然了， 单脸双脸浮云里。 哎，还行行。 嗯， 那么下联 皮鞋便鞋胶皮鞋。 哎，说的还真清楚。嗯，那么您这横批 不卖一只 啊？废话，没有买一只鞋的咯噔着走， 那那是卖什么？ 就是 这大买卖不错， 横批还真不怎么样。哎，还有个大买卖， 大买卖 鞋铺旁边是家当铺， 当铺 典当行。 哦，当铺。 哎，您给当铺写副对子。 当铺写副对子 啊？ 听上联啊，费， 嗯， 脑子了。上联是当当熟当当顶当。 哎，这怎么讲？ 当这个当，熟这个当，拿这个当，顶这个当。 我听像山东快书。 哎，当当当熟当当顶当。 那么下联呢？ 出钱入钱钱赚钱。 哎，好，真不错。 哎， 那么横批不要尿盆。 哎，那多新鲜。 有当铺当尿盆的。 你说我这是600年前尿盆他也不要， 什么尿盆他也不要， 4毛5他都不当。 还真行。 您说咱这上下联怎么样？ 行行，上下联不错。 哦， 哎，这个李老师， 哎， 大买卖您写完了。 嗯， 我这有一小买卖。 什么小买卖？ 摊煎饼果子的。哦，您能写吗？ 这是咱们天津卫的特产 啊。 天热了煎了饼果子。 哎哎， 他煎饼果子， 啊， 不行啊，我给他写他往哪贴呀。啊， 您甭管往哪贴，不看你学问吗？ 主要是看看我有多大本事。 哎， 贴不贴的在他。 对， 听上联 啊， 煎饼果子， 煎饼果子。 上联是撑圆面稀刮开大。 这怎么讲？ 撑是圆的，面是稀的。拿那勺一蒯，那浆糊往上一搁，呲啦一刮就大了。撑圆面稀刮开大， 还真对。那么下联 葱多酱少。

杂学唱、学大鼓、学坠子那样，仅仅是通过学唱各种曲艺一种，通过歪唱歪劈的形式翻抖包袱，而是在整个的作品结构上有了一个全新的飞跃。马志明为听曲艺这个段子设置了一个特殊的情境，听上去啊是自己参加一次曲艺爱好者联谊会的所见所闻。而整个作品中最主要的一个人物形象，就是他在纠纷中塑造的那位天拓保全宫丁文元。由于丁文元这个人物形象在纠纷这个作品中已经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所以呢许多观众也把听曲艺看作是丁文元后传。那当年那个因为自行车压脚不依不饶最后归了派出所的丁文元，在听上曲艺之后有了怎样的变化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志明、黄苏民合说的这段听曲艺，来认识一个全新的丁文元。 今天是相声专场， 哎， 这个说相声，就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 哎， 啊，就跟随便聊大天似的说笑话， 形式很简单。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那当然了，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 哎， 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这话一点不错。 我这个人的爱好啊，就比较广泛。 是啊，您爱好什么？ 我最喜欢的，什么呀，知道吗？ 什么？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对，就拿京剧来说吧。 啊， 京剧啊， 生 旦净末丑， 行当齐全，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它风格不同嘛， 比如说呀，老生， 对，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 那就多了 啊，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 哦， 马派马连良，洋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哇，知道这么多， 那还用说？ 哎，这么着，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唱京剧 啊？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哇， 行吗？ 好啊。 啊， 那你唱哪出戏？ 哪出戏 啊？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这怎么还不告诉？ 考考你啊，就为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哎，反正眼巴前儿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都听过？ 那可不。 来，你听这个。 行， 听啊。听这是哪派啊？ 可以。 哭一声忠贤弟，接近蓝时空挂心，因此上此王家。 别辞了，别辞了啊！ 唱的好好的，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吧？我这是哪一派？ 哪一派？ 哎， 哪一派都不是。 怎么了？ 你唱这不是京剧，这是曲艺。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嘿嘿，里边有这么一段反二黄。就这个，这要唱好了得算落派。骆玉笙，骆老太太。 行啊你。 嘿，怎么着？ 你还真行。真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哦，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儿的，他是曲艺老票友。 哦， 搞伴奏啊30多年了， 那是老弦师啊。 要不我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好， 你看看。 好，以前呢，有这么一种说法。 怎么说呀？ 说咱们这个曲艺， 没有青年观众， 有这么说的。 看来这是偏见的。 怎么还偏见呢？ 从你的身上，就可以证明了。 哎，我证明什么呀？ 不光老年人，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是他都懂啊？这不外行。 谁是童男子儿啊？ 你呀、 啊，我这快四十了，我得算中年了。 我算中年？ 那当然了。 就算你四十，快四十了，算你四十 啊， 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哎呦，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 嗯， 现在啊，二十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是啊， 呵，我见了。 哦， 有这么一回啊， 嗯嗯， 电台啊，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哦， 叫什么呢？ 嗯， 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哦，这我知道。 啊， 就在这个南市口。 啊。 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咱们的园子 啊， 在那次晚会上，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儿， 哇，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嘿，你瞧这个寸劲儿， 它刺痒啊！ 啊， 一打屁粉坏了， 怎么了？ 把下面的词儿全忘了。 哟，反正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哎，忘词儿背不住。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我唱的 啊， 武松。 哦， 打虎遇凶那段，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这单弦三大派嘛。 啊， 荣长谢。荣建臣，长树田，谢瑞芝嘛。 这有什么？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对， 我没赶上啊。 啊， 我学的是谁呀、啊？ 谁呀、啊？ 他的弟子。 哦， 有个刘洪元先生， 唱得好。 可是把词儿忘了。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行啊， 您给我们学学啊。 前面是这个起头，数唱， 对， 提了啊。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就这儿忘的。 嗯嗯嗯， 哒啦啦隆哐，哒啷哒啷那个隆哐，哒啷哒啷那个隆哐，武大郎， 嘚隆哐， 泪盈盈， 咚个里个咚， 上前来搀起这位好汉儿武松， 嘚隆个隆的咚，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咚个隆嘚隆咚隆，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咚咚里边隆， 还真有点味儿。 你呀，打伤了人命， 嘚隆哐， 逃出了家中， 咚个里边咚，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苦又伶仃， 嘚隆个隆的咚， 张大虎他。他们家中是正把人用， 咚个隆嘚隆，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啊天， 怎么了？ 一倒在他家， 怎么着了？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呀，嘿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这时候在第一排上啊，有个青年人站起来了。 别着急往下唱。一到在他家去做长工。 哦，对，我去做长工， 唱下来了。 呵，唱完这段，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咱俩得交个朋友。你贵姓 啊？ 难怪我姓丁。 姓丁 啊？ 他叫什么？ 我丁文元呢。 丁文元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啊，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 哦， 哎，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哎，

不能够再拖延。 好， 当当当里根当，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啊，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嘿，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嗯，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呀，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怎么说的？ 看你这叫嘛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这是丁文元，这是。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志明、黄族民合作的《听曲艺》，您看这曲艺艺术的魅力大吧？人家丁文元自打爱听曲艺之后，都评上先进个人了。可以说丁文元是听曲艺这个作品的一大亮点。除此之外，这个段子呢还有另外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那就是马志明惟妙惟肖的学唱功力。相声行里行外，很多人都知道马志明的父亲相声泰斗马三立曾经表示过，马家的相声不唱，所以呢马氏相声给人留下的印象一直都是以说功见长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家就不会唱。马志明一直以来对曲艺艺术中的其他曲种就很感兴趣，经过勤学苦练，他表演谢派单弦、王派快板和白派大鼓都称得上是惟妙惟肖，足以乱真。可以说听曲艺这个段子也是马志明为广大曲艺爱好者奉献上的一出曲艺老艺术家的模仿秀专场。马志明在为广大听众奉献自己精湛的学唱技艺的同时，其实呢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观众通过自己的这个段子了解曲艺艺术，让那些爱听相声的观众也能够逐步的爱听曲艺。应该说听曲艺这个作品为弘扬曲艺艺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好了，聊到这里呢，本次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小段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直工直令表演的白派京韵大鼓探情文片段。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自从那情文里了那一呀声酒不吭，有一时袭人射月频相劝，他不过点点头儿哼一声，他想说我房中除却了新闻别的人似一清儿碰多马明，石公子一腔郁闷出房去，低头儿离了一红小院中，信步儿走出了郊门儿外，瞧见个老妹儿问了一声，宝玉说你可知晴雯他在何处住，那婆子说就从此处往南行，迟公子并不回言，扬长就走进个小院儿，房门上挂的本是不连龙，宝玉前身把屋进，迎面儿相处紧靠着后窗棂，瓷壶儿放在了炉台儿上啊，茶壶儿摆置就在碗架中，内间儿油灯儿藏在了琴桌儿下，